Thank you. Thank you. 创新融合，传颂经典。北京电台月故时光文化传媒茅盾文学奖精选有声作品集首发仪式即将亮相2018北京文博会，多位演播大咖空降活动现场与观众亲密互动。10月27日下午2点，静安庄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1号馆，现场还可免费领取价值39.9元精品听书卡，详情请登录微信公众号月酷时光 FM。 更的魅力，今天因为不是一个很晴朗的天，所以我在上节目之前特别挑选的就是节奏非常明快的一些音乐当中最精华段落做的串烧。那在刚才的那一段串烧当中有不同种类的舞曲，现在这一段串烧都是来自于同一首曲目，这就是巴赫的双响提琴协奏曲。当然了，它的第一、第二乐章我们都会在10分钟之内来听完，这可能就是串烧的魅力吧。 永恒的魅力，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回来。下半时段特别为您准备的是狂想曲串烧，也是非常热烈的一段一段的音乐。那一会儿这里我们再见吧，马上回来。 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铺风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七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和的，这里有你要的乡愁。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午后随着冷空气势力增强，扩散条件转好，天空逐渐打开，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改善。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7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川一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10月31号，为期4天的国际幽默艺术周将在江苏省张家港市举行。国际幽默艺术周从2006年起已经陆续举办了5届，本届艺术周共有近60个精品节目参演，境外节目10个，包括小丑、魔术、幽默互动等多个类别。国内参演节目有40多个，涉及相声、小品、二人转、苏州评弹、四川谐剧、山东琴书、福建南音等20多个曲艺品种。艺术周期间共有6台精彩展演，包括开幕式演出、国际幽默艺术专场演出、中国曲艺名家宋欢笑演出，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幽默小段专场和港城梦工厂张家港曲艺专场演出等等。再来关注第6届乌镇戏剧节进程近半，一台台好戏轮番上演，让小镇的戏剧氛围愈发浓厚。昨天在戏剧节小镇对话环节，赖声川和铃木忠志一起抛出戏剧是什么的话题，可谓恰到好处。最后来看，上周末历时3个月的王菲内地综艺首秀《幻乐之城》迎来了收官。最后一期节目并不是原先传言的一场电视现场的双重直播，但王菲加那英加赵薇的搭档并没有让这场大秀失色。这档被称为中国电视新物种的原创综艺节目最终留下了46部音乐电影作品，豆瓣评分停留在7分。幻乐之城从开播到收官从不缺少话题，而缺少的却是观众的掌声，这点在收视率上可见一斑。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档节目的门槛有点高，复杂是不少观众的第一印象，很多问题让观众看得一头雾水。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说，对普通观众而言，这档节目并不是旋转木马一样轻松的游乐场，而是荷尔蒙爆棚的健身房私教区，是有门槛的。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永恒的魅力。上半时段的时候说，在下半时段会聆听一段狂想曲的串烧。那狂想曲有人会说了，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就是有着速度变化或者是有着民间特色的这种的才叫狂想曲吗？其实大多数狂想曲的确是以缓慢的曲调作为基础来进行变奏的。那现在我们来聆听的就是这样开始的，葛诗温蓝色狂想曲，开启了永恒的魅力下半时段狂想曲串烧。我是汪卓，欢迎各位好朋友。 耳边听到的是《紫钢狂想曲》，的确，狂想曲就是一种感情奔放的幻想曲，经常会取材于民间音乐，还有民族音乐或者是流行音乐的一些音调吧。那今天在下半时段，我们来聆听的就是《狂想曲》的串烧。 今天串烧特别为你带来的最后一首曲子呢，其实还是有着历史年代感的。这是拉哈马诺夫他自己来演奏的，自己创作的帕格尼尼狂想曲，作为我们这一段串烧最后为你带来的。